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石场赵老师，演播江宁。第51章，珍珠港。海面上，三艘追击的日本船冒着浓烟在沉没，判官郎君轻易收拾掉了日本船上所有的追击者，他还舰入鞘，看着腾格斯从小船上将七里抱到青龙船上来。七里身上受了许多处伤，所幸都不致命，大约是过于疲惫的关系，他正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剑门百感交集，又是心痛又是着急，他想也没想就要伸手去给七里治伤。判官郎君伸出剑鞘将他拦住，剑门见判官郎君阻止自己为七里治伤，生气地吼道：你干什么？判官郎君并不气恼，淡淡地说道：你治好他的伤，自己不也会变成那样，岂不是还要赖在蓬莱养上10天半月的？可是剑门还要争辩，判官郎君却回头去问沈提奇：你们锦衣卫应该有什么治伤的虫吧，拿出来用用吧。沈提奇讨好地对判官郎君干笑两声，走到七里身前蹲下，用手按在七里胸前摸摸心跳，然后嘴里念着什么。只见从他袖管里钻出一只白色的肉虫子，顺着他的手背爬到七里身上，然后沿着脖子一直爬到七里嘴边钻了进去。过了一会儿，七里啊的一声睁开了眼，众人看得都惊呆了。判官郎君念叨着：什么玩意儿，还挺管用啊。哦，这是锦衣卫紧急时救命用的还魂虫，用各种大补品还有秘药制成，只要吃下去伤势立愈。沈迪奇陪着笑脸回答完，退到一边。七里睁眼看到剑文、腾格斯和铜雀等人，感到恍如梦境，他摸向腰间， 腰间硬邦邦的袋子还在，他比划着要建文取下来看。建文解下袋子一看，里面竟然正是丢失多日的传国玉玺。建文又惊又喜，正要问起里，童趣在一旁说道：“他现在说不出话来，快给他喝点水。”哈罗德摸出一只水壶，打开盖子交给七里。七里抱着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大口，这才缓过气来，对建文说道：“ 将军还活着，还有他要偷袭。” 七里话音刚落，只见数十艘日本船在远处出现。这些日本船训练有素地分成几队，朝着珍珠港和蓬莱驶去。接着这些船只对失去防御能力的蓬莱猛烈炮击，即使是在几十里外的海上也能听到隆隆炮声。蓬莱岛上腾起一团团爆炸的黑烟，判官郎君须发皆竖，望着蓬莱的方向叫道：“ 糟了，日本人原来是要在珍珠港偷袭蓬莱。” 第五十二章，富士地狱。 日本幕府并没有常备的水军，他用于偷袭珍珠港的几十艘大船征调自国内的各个地方势力，百余艘小船则来自不同的海盗集团。为了加以区分，不同的家族都将本家族的家纹画在白色船帆上，示意远远看去这支船队五花八门。比如印着上字家徽的是来自关门海峡的村上水军，印着九字家徽的则是来自濑户内海的酒鬼水军。这些水军连队形都没有，只是以家族为中心，或者三五艘一队，或者七八艘一队各自为战。这些海盗虽然剽悍，却没有什么纪律可言，都是被武田将军重金收买来的乌合之众。船队中部是以火山丸为中心的九艘幕府将军船队，八艘通体刷成黑色，在黑色船帆上画着幕府竹叶龙胆家纹的划桨风帆大安宅船，操纵者也都是幕府的精英武士。他们的船比海盗们的要大得多，军纪森严，船上悄无声息，划桨步骤分毫不差，远远看去像是黑色的山在移动。此时的蓬莱由于锅炉损坏，正停在距离珍珠港十里左右的海面，岛上的水军大都在珍珠港休假，船只也开进了珍珠港，只有少量工兵留在岛上负责维修工作。日本人早就算定受创的蓬莱会前往珍珠港维修，所以早早埋伏在附近。幕府将军这次纠集国内船只倾巢而出，是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破军。当珍珠港的水兵们发现敌袭时，已有三艘摇摇晃晃的日本船进到港口里，几艘船都是由挑选出来的敢死队员驾驶。这些亡命之徒头上系着白布，嘴里念叨着八百万天津神的名号给自己壮胆，猛冲进珍珠港内最狭窄的水道。在港内警戒的蓬莱船赶紧上前堵截，不料三艘日本船上的人并不反击。警戒船上的人们闻到对面飘来的火药燃烧味，他们叫声不好，却已经晚了。三艘日本船满载的火药同时发生爆炸，船上的日本人魂归极落，连同蓬莱警戒船一同沉在水道里，将蓬莱军的战船全部封死在了港口里面。日本船队欢声雷动，没有人为死掉的战友惋惜，反正他们不过是些炮灰。站在火山丸船楼最高层的武田将军金色军闪一挥舞，数十艘船像蜂群一样乘风破浪，朝停泊在海面上的蓬莱乱哄哄地拥去。和大明水师不同，日本船只不在船头设置大炮，主要依靠的火力是被他们称为大铁炮的大号火枪，示意他们的船要靠到蓬莱炮台近前才能发挥威力。若是在平时，蓬莱的四门巨炮还有大大小小上千门防御火炮在很远就能把他们全都消灭，可狡猾的幕府将军偏偏选了蓬莱最虚弱的时机偷袭。 只有少数留守官兵以及工兵能够利用缺乏火药和弹药的火炮进行零星缓解。数十艘日本船用大铁炮近距离噼噼啪啪一阵射击，子弹雨覆盖了所有正面炮位。与他们交战的蓬莱水兵没来得及把第二发炮弹推进炮膛，就在维修中无遮无拦的炮位上被全都扫倒。日本船上又是一阵欢呼，身穿黑色铠甲的武士和光着上身的海盗们举着武士刀和火枪从自己的船跳上炮台，与新登上炮台的蓬莱水兵杀成一片。人们的相互谩骂声、兵器碰撞声、火枪射击声交织在一起。在火山湾船楼顶层的幕府将军凭栏远眺，饶有兴趣地欣赏这场战斗。正在作战的都是依附于他的日本地方势力或者花钱雇来的海盗，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死不足惜的家伙。只有停在火山湾周围的八艘黑色大安宅船上的旗本武士才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幕府将军要等地方势力和海盗与蓬莱兵消耗差不多了，才会派上自己珍贵的主力。堵塞珍珠港的四艘沉船像四头沉睡在水下的海兽，正好卡死水道，令港口内的大型战船无法出战。蓬莱的水兵们只好驾着20来艘吃水浅的中型战船，绕过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勇敢出击，阻击企图陆续登陆作战的日本船。这些中型战船船身狭小，在高大的日本大安宅船前劣势尽显。日本武士和海盗们可以在高高的船楼上居高临下射击进行压制，这些救援船很快陷入重围。幕府将军虽说武艺平平，耍弄阴谋诡计却是一把好手。他见敌人被自己逼入绝境，一步步走进圈套，兴奋地在阁楼上又蹦又跳，拉着陪同的卢舍夫一同观看。 卢，你看那儿，珍珠港那边的船队出阵了，可实在是可笑啊。 幕府将军用他尖利的嗓音下达命令， 要赤松大人和细川大人的船队也围上去，务必给我全歼。 在海螺号声催促下，作为后备部队的各家族船队蜂拥而上。由于珍珠港无法支援，单靠蓬莱港内的这十几艘警戒船显然不是如狼似虎的日本船队的敌手。日本铁炮手从船楼的几层窗口里伸出大铁炮，对着蓬莱船噼噼啪啪爆豆子一般射击了一阵，几十艘小船迅速围拢上来，蚂蚁般围住蓬莱船，朝着船上放箭。这是日本水军的标准战术，职业武士在大船上用铁炮压制，然后派遣海盗们驾驶灵活机动的小船靠近袭击，武士与海盗紧密配合，威力极强。这种小船是日本海盗打家劫舍爱用的船型，只能乘坐十几人，靠船后的摇橹驱动，船头架着木盾，几名身强力壮的弓手躲在木盾后面放箭。他们用的合弓也是大异于中原样式，弓身有一人多高，射出的箭头粗重，射击距离虽然不远，却是箭箭致命。在船上和他们对射的蓬莱军吃了大亏，不断有人中箭掉到海里。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见时机成熟，命令号手再次吹号，呜呜呜，又是一阵锣号声。大安宅船上的太鼓手一起咚咚咚敲鼓，催促小船上的人进行白刃战。小船上的士兵们高声嘶吼着取出神钩朝蓬莱船上抛去。一艘日本水军的小船靠近蓬莱军的将船，抛上三四把神钩，一名健壮精悍的日本海盗把刀叼在嘴里，抓住绳子踩着船帮就要向上爬。忽然他听到旁边的友军小船上发出一片惊呼声，他忍不住侧过身去看，只见那艘小船拦腰断成两截，十几个日本人掉进海里叽里呱啦乱叫，断开的小船像是被利器切开，刀口平滑。没等这海盗明白过来，只听身后又是一阵惊呼，另一艘小船也被切断沉没。接着是第三艘、第四艘，几艘围在将船边的日本小船接连沉没。那名海盗抱着绳子悬在空中，惊愕得不知所措，嘴里叼着的刀掉了也没发现。青色龙头高昂的青龙船从他身边驶过， 龙头上立着独臂的判官郎君，他扛在肩上闪烁反射太阳光辉的，正是那把能把舰船斩为两段的巨雀剑。见将船上的蓬莱军首领正是使齐眉棍的珍珠港判官，判官郎君呵斥道：“愚蠢，用这等小船救援，岂不是鸡蛋碰石头？”珍珠港判官知道这位小判官是火爆脾气，若是解释不清，只怕会被当场批了。可此事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幸好建文在一旁对判官郎君说道：“此事容后再说吧，如今快快救援破军大王才是要紧。”判官郎君嗯了一声，只见前方日本战船大大小小百十艘已经把他们团团围定，虎山湾旁边的八艘黑色将军本队大安宅船也在朝这边靠拢，看样子是要把他们全都歼灭于此。为今之计，只有拼死杀条血路，冲进蓬莱港口。建文一边想着，一边抬起转轮火铳，把一名扒着青龙船轮盘企图爬上来的日本海盗打进海里。趁着青龙船速度减慢，小船上的日本武士和海盗蜂拥而上，企图爬上青龙船。判官郎君只好命令救援蓬莱的船只以青龙船为中心，将队形聚拢重整成枣弧形，意在密密匝匝的日本船阵上撕出一个缺口。紧密阵型的好处是可以集中所有船只的战斗力，坏处则是青龙船完全失去了速度优势，只好放慢航速，跟着其他蓬莱船缓缓前行。日本大船居高临下，围着蓬莱船阵用大铁炮扫射甲板，小船则利用船身小又灵活的优势靠近朝船上射箭，并且见缝插针地找机会攀援上船进展。青龙船船体极大，船上人手却很少，自然是日本人的进攻重点。判官郎君沈提奇和他的小跟班担当左舷防卫，建文、腾格斯和契里负责右舷。擅长攀爬的日本海盗发起一波波攻击，将绳钩搭上青龙船船舷，绳钩都被众人砍断。但日本人显然是看准了船上人少照应不过来，大批小船像是见了血的苍蝇，死死贴着青龙船找机会。有些胆大的日本海盗竟然抓住缓慢旋转的轮盘，抠着突出的桨叶向上爬。发现这些家伙的哈罗德吓得大声尖叫，建文用转轮火铳一口气干掉三个，剩下的人这才知难而退，回到小船上。可是大船上武士们再次敲响催命的太鼓，刚刚稍有退意的海盗们再次拥挤着朝着船上扔着绳钩攀爬。铜雀手里盘着小铜雀吊坠，焦急地朝着船尾张望。此时船队在最里面缓慢朝着激战中的蓬莱前进，他们的外围是几十艘日本海盗小船，在外围则是日本武士的大船，蓬莱还很遥远，背后八艘黑色的幕府将军本队的大安宅船却在步步逼近。 不好，要是让将军的本队也加入进来，想逃走只怕更是难上加难了。 铜雀想到即将发生的可怕状况，急得头皮发麻，汗珠从额头渗出，顺着脸一直滑到下巴，粘在胡子上。他快速盘着铜雀吊坠想办法，突然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盘铜雀的手停住，连表情也凝滞住了。旋即他朝建文大喊道：“ 太子，玉玺可在你身边呢？”“ 当然在，在我包里呢。” 建文说完，接过哈罗德装好弹药的转轮枪，打伤一名快要爬上船舷的日本海盗，抽空摸了一下挎在腰间的包，里面鼓鼓囊囊装的正是七里夺回的玉玺。铜雀又问道：“ 记得你跟老夫讲过的初次驾驶青龙船出逃的情景吗？太子，你当时是如何甩脱明军的？” 铜雀的提醒点醒了被紧张的战斗搞得头昏眼花的建文，他迅速回忆起那次惊险的逃脱。当上百名如同鬼魅的明军即将抓住他时，他心中默默祈祷，青龙船竟然放射出光魔把他们挡在外面。建文放下手里的转轮火铳，掏出玉玺，跑到青龙船龙头位置，对着青龙船默默祈祷：“青龙船，我不知道你那日救我是如何做到的，这次你可否再帮我一次？” 青龙船似乎听懂了剑门的祈祷，船身内发出嗡嗡的轻声鸣叫，整条船也随着轻微震动。这声音从船腹发出，逐渐前移到龙颈，再到龙头，在龙口中积蓄片刻力量，然后猛地爆发出来。雄浑悠长的龙吼声震撼了整个战场，像是一千门大炮同时发射。战场上的所有人，无论蓬莱军还是日本水军，都被这鸣叫声震撼，刺耳高亢的声响几乎要刺穿他们的耳膜，而且这声音绵延不绝，直冲向大脑，把他们震得头昏眼花。人们扔掉兵器，用双手堵住耳朵，那些抓着绳钩快要爬上敌船甲板的日本海盗也松开绳子，像菠萝里的汤圆被下进开水锅里，噼里啪啦掉进海中。鸣叫持续了足足五分钟，青龙船船身外迸发出一道金黄色柔和的薄膜，这层薄膜却又似乎有着无限的力量，竟然将围在周围的日本大小船只都推出十几丈远。日本小船上大多乘着十几名海盗，大船船体就重达几十万斤，这一推之力竟像是推桌面上的盆盆碗碗，将百余艘大小日本船只全都远远推开。海面像是一个装满水的小水盆，以青龙船为中心散发出层层巨大的涟漪，将日本船的包围圈荡出一条通向蓬莱的通道。更奇怪的是，20艘蓬莱船竟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被这层温暖的光膜包裹在内。蓬莱水兵们先是惊愕，继而被这奇迹所感染，士气大振，发出兴奋的欢呼。在火山湾的船楼上，刚刚还为计谋得逞而手舞足蹈的幕府将军，看到眼前这惊人的逆转，气得把手里的折扇连扇面带扇骨一条条撕碎。他想起那个潜伏在自己身边的锦衣卫卧底，本以为和自己联手的胡大人只是个草包，不料手下锦衣卫里竟然有那样的奇人异士，长期潜伏于自己身边竟然没能发现。更可恶的是，手下那么多武士和忍者闹腾一晚上竟然也没抓住，让他逃走了，玉玺也被七里趁乱偷走。此时胡大人肯定已经知道自己一直在利用他，现在这只就要滚落进水的船队竟然眼看着就要溜走，这让自统一日本诸岛以来一直以为自己智谋天下无敌的幕府将军异常懊恼，他感到了极大的羞辱。幕府将军高声下令道：务必将这些船只全歼，一条也不能放过。火山湾上的传令兵吹响凄厉的锣号，用呜呜呜的锣号声催促前锋军队。此时蓬莱的战船已然成功从青龙船荡出的水道脱离包围圈，但随着青龙船的金色光膜减弱，陷入短暂混乱的日本船再次聚集列队。火山湾上的锣号声像是催命符，大船上的日军将领不敢怠慢，用皮鞭拼命抽打划桨手们裸露的后背，让他们加速。百余条日本大小战船像是青龙船率领的蓬莱船队拖出的长长尾巴，他们也不管什么阵型，速度快的船玩命地向前冲，把速度慢的大船都抛在后面，乱哄哄追上敌人的船尾。好不容易甩脱日本人的剑门再次紧张起来，童趣和判官郎君等人也都无计可施，让青龙船再施展一次奇迹显然是不可能了。他们又不可能抛弃刚刚救出的蓬莱船只独自加速，前方的蓬莱在一点点靠近，后方的日本船也在越追越近，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几艘快速的日本小船靠近了队尾殿后的蓬莱战船，双方用弓箭互射，很快双方距离不需要弓箭才能够到，他们操起长枪互相刺杀。日本船上的日本海盗们跃跃欲试，只等距离再近些就攀上敌船肉搏。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

他们也不管什么阵型，速度快的船玩命地向前冲，把速度慢的大船都抛在后面，乱哄哄追上敌人的船尾。好不容易甩脱日本人的舰门，再次紧张起来，铜雀和判官郎君等人也都无计可施，让青龙船再施展一次奇迹显然是不可能了。他们又不可能抛弃刚刚救出的蓬莱船只独自加速，前方的蓬莱在一点点靠近，后方的日本船也在越追越近，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几艘快速的日本小船靠近了队尾殿后的蓬莱战船，双方用弓箭互射，很快双方距离不需要弓箭才能够到，他们操起长枪互相刺杀。日本船上的日本海豹们跃跃欲试，只等距离再近些就攀上敌船肉搏。奇迹再次发生了，灰色的山峰从海面下升起，将靠近蓬莱船的日本小船顶翻。日本海盗惊叫着和他们的小船一起被抛上天空，然后重重地摔在海面上，摔得晕头转向。后起而来的日本船只再次被震慑到，他们减慢船速，仔细辨认这不速之客。高耸的山峰回落到海里，激起千层浪涛，将靠近的小船像掉进水中的枯树叶一般荡开。日本船的舵手控制不住船只和友军撞在一起，各船上都响起怒骂和惊呼声。人们抱住船桅杆和船护栏，仔细辨认挡住前路的山峰。这哪里是山峰，分明是巨鲸铁灰色的脊背，只是这鲸鱼太过庞大，光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已经超过了大安宅船的长度。铜雀一眼认出这是他的座鲸蓝须弥，他总是在青龙船不远的海面游弋。铜雀脸上显现出轻松的笑意，哈哈，真是好孩子。蓝须弥听到铜雀的夸奖，发出悠悠的轻笑表示回应。一股高达两三丈的水柱从他头顶的鼻孔喷出，蓝须弥用力向上一窜，重于万钧的身体腾出海面好几丈。他在空中灵活地转了个身，然后像重型炮弹一般摔在日本船之间。海水被搅动得像是沸腾了一般，追上来的日本船都是小船，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击，瞬间就有三四艘被撞翻。掉进海里的蓝须弥像是沉入海底的铁块，一下子就无声无息没了踪影。没等日本海盗们缓过神来，他又从另外一边窜出来，翻滚着庞大的身躯把聚集在一起的几艘小船顶翻。他就这样神出鬼没地绕着日本船阵四处攻击，那些小船哪是他的对手，不出片刻就有二十几艘小船被撞翻。小船上的日本海盗想要攻击蓝须弥，可他们在摇摆不定的小船上连站都站不稳，更不要说进攻了。操纵大船的日本将领见船队竟然被一头巨鲸拦住，急得命令手下的大安宅船出击捕杀。船上的武士们用大铁炮朝蓝须弥潜水的地方攻击，铅弹打到水里只是激起百十朵大大小小的小水花，哪里能够伤到蓝须弥分毫。就在武士们打完一轮，正在装火药和子弹的功夫，他们脚下的船甲板忽然朝着一边滋溜滋溜地倾斜起来，火药筒顺着光滑的甲板滑向远处，圆形的铅弹也从子弹袋里掉出来，稀里哗啦滚得到处都是，倾斜度越来越大，人们甚至无法站稳，于是也像火药筒一样滑到一边，撞击积压在一起。不知是谁手上的火绳掉到火药筒上，易燃的黑火药发生爆炸，接着旁边的火药筒也受到波及，爆炸声轰轰轰地响起，将整个船楼和里面的武士都送上天，船身还在继续倾斜。当日本船特有的长方形平船底也露出海面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是蓝须弥从下面将它顶翻的。蓬莱船上的水兵们发出欢呼声，他们远远看到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如何被一头巨鲸抓得团团转，铜雀自然也得意非常，蓝须弥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巨鲸，这次居然在危机时刻解了围，看着基本脱离了危险， 铜雀举起手里的铜雀吊坠，将雀尾塞进嘴里，鼓足气吹起来。高频的哨音穿越海面上倾覆沉没的日本船，还有喊叫求生的落水者，直达蓝须弥那里，这是撤退的信号。蓝须弥停止了进攻，他把头伸出海面，似乎是在认真辨识铜雀发来的信息。蓝须弥的头直直地探出海面，没有动弹，他似乎在思考什么。铜雀再次发出信号，蓝须弥还是没有离开，他朝着青龙船的方向张望，只见船队已经接近了蓬莱的港口。蓝须弥又把头转向另一边，八艘黑色的幕府本队大安宅船正在接近，他们的船桨比普通的大安宅船要更大更多，滑动起来也更加有力，行进速度极快。蓝须弥似乎下定了决心，他突然潜入水中，朝着迎面而来的黑色大安宅船冲去。黑色大安宅船外覆盖着铁板，比普通安宅船要重上一半。蓝须弥用力用头部去撞船底，黑色大安宅船纹丝不动，看来要想撞翻是不可能的。蓝须弥从船的另一侧钻出来，卯足力气朝着驱动船体的船桨撞去，成排的船桨在他用力撞击下居然都被咔嚓咔嚓撞断，船内的桨手禁不住这巨大的撞击，有许多都被船桨活活挤死在座位上。这艘被撞坏一边船桨的黑色大安宅船失去一边动力，在原地打起转来。船上的将军直属旗本武士，操起大铁炮和弓箭，对着蓝须弥下沉的地方就是一顿乱射，可这显然没什么效果。蓝须弥游到不远处换了一口气，然后再次潜水，朝着另外一艘黑色大安宅船的船桨撞去。不出一刻钟，已经有三艘黑色大安宅船失去了动力。远处观战的幕府将军气得直跺脚，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只好用眼睛瞪向卢蛇夫。卢蛇夫见将军动怒，不敢怠慢，略一思索，计上心来。他从袖子里掏出两张符咒，嘴里念念有词，符咒自然化成灰烬。卢蛇夫撒手，两张带着火苗的咒符缠绕翻卷着，顺风朝远方飘去。飘到接近蓝须弥潜水处附近时，符咒化为两名手拿铁链、长着鱼尾巴的式神跳进水里，水面咕嘟嘟冒起水泡，水泡越冒越大，越冒越密集。终于，蓝须弥铁灰色的身体从水下浮了上来，他的身上缠满了紧紧陷进肉里的铁链，两名式神紧紧拉着铁链两端。剩下五艘黑色大安宅船正好赶上，他们将蓝须弥团团围在中间。将领们一声令下，七本武士们各自操起大铁炮和弓箭，朝着蓝须弥射击。包围圈中弥漫着火药的臭味和烟雾，大铁炮噼噼啪啪射击了好一阵儿，将领们才命令停止射击。红黑色的鲜血从包围圈里渗开来，蓝须弥浮在海面上，他的身上中了几百发子弹，插着数不清的白色箭雨，血从各个地方流出来，已经无法分辨他身体原来的颜色。蓝须弥缓缓扭动着头部，一只眼睛被打瞎了，另一只也被鲜血模糊了。他想起了无忧无虑和鲸群穿梭于碧波间玩耍的童年，是一艘捕鲸船把他抓走，改变了他的未来。母亲尾随着被网兜兜住的他，悠悠叫着整整两天两夜，直到捕鲸船召唤来军舰，用火炮将母亲驱赶走。他在码头与铜雀初次相逢，铜雀兴冲冲地拿着刚从老阿姨那里骗来的铜雀吊坠，蹲在码头边上看捕鲸船的渔夫们把他从捕鲸网里拖出来。他拼命甩着尾巴，想要摆脱他们回到大海里去。铜雀似乎对他的活力特别感兴趣，这头小鲸我要了。 铜却开出了让于老大无法拒绝的数字，买下了他。在那之后的整整40年，他一直和铜雀在一起，从小小一只长到几间房那么大。每天的练习游戏，还有每一次擦洗身体，每一次完成任务奖励的小鱼，还有夜深人静时铜雀坐在他背上和他的交谈，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回放一般清晰。只是为什么画面是黑白的呢？蓝须弥用力睁大仅存的那只眼睛，透过黑色大安宅船之间的缝隙，他看到逼近的火山丸，船头狰狞的炮口清晰可见。青龙船虽然号称大明水师第一快船，但此时日本船和蓬莱船拥挤交错在海面上，想要快速逃脱显然是不可能。蓝须弥用力抖动一下身体，式绳捆扎的铁链似乎松开了，也许他们任务已经完成，正在消散。蓝须弥头顶的鼻孔再次喷出水柱，合着血的淡红色水柱，他猛地向前一挣，消散了一多半的式绳早就没有开始的力道，铁链咔吧一下被冲断了。蓝须弥的身体像是出膛的炮弹朝着火山丸冲去，黑色大安宅船上的七本武士们没想到这只濒死的动物还有如此的力量，赶紧举起大铁炮和弓箭朝他射去，可大部分都射偏了，只在蓝须弥身后激起许多水花。即便如此，还是有几发枪弹和箭雨射到蓝须弥身上，他的身体抖动了几下，速度并未减慢。两艘黑色大安宅船中间的缝隙横着上百条杆柄有鸭蛋粗细的木桨，蓝须弥朝这些大桨冲去，把它们一一撞断。断开的船桨裂成尖尖的长杆，插进蓝须弥的皮肤，但此时他完全感受不到疼痛，他要用最后的力气去撞翻火山丸。船上的七本武士看出这头猛兽的企图，他们发出恐怖的惊叫，一些勇敢的家伙从高高的船楼上跳下来，企图直接跳到蓝须弥背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失败了，落到水里，只有三名武艺最高强的跳到他背上，用长枪和武士刀用力戳他的后背。疼痛对现在的蓝须弥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借着冲击的惯性继续朝着火山丸冲去。30丈、20丈、10丈、5丈、4丈、3丈，火山丸船头扬起许多团黄白色烟雾，组织起来的武士在用大铁炮射击，蓝须弥的头上又被嵌入许多铅弹，深到头骨。在船上武士们的绝望惨叫声中，蓝须弥的头撞到了火山丸的右舷，他的力气用尽了，仅存的眼睛中的光在暗淡，渐渐变成灰色。在他即将失去光辉的独眼中，映照出从火山丸高高的船楼跳下来的幕府将军，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朱红色的长枪。幕府将军跳到蓝须弥背上，举起长枪用力戳向巨鲸的后背，一口气戳了十几枪，直戳到血肉模糊，自己也大汗淋漓才肯罢手。三名趴在蓝须弥后背上的齐本武士吓得跪倒不敢言语，生怕将军大人接下来会杀自己泄愤。卢乌蛇夫也从船楼上轻飘飘飞下来，对将军说道： 将军大人，我军后方有一艘可疑船只。 将军踮起脚尖朝着火山丸后方看去，可惜他个子太矮，只是隐隐绰绰看到一点点黑色船影，只好问卢乌蛇夫： 是何方船只？蓬莱的援军吗？ 卢乌蛇夫用折扇轻轻遮住嘴，似乎说出了什么令人厌恶的脏东西。 将军，船帆上画着七个头的那迦神像。 啊，摩迦罗号吗？贪狼难道要为了破军与我们为敌？ 幕府将军狐疑地朝着船影方向看去，然后转而下令 启动俯视地狱， 用岩浆攻击蓬莱。 一名跪在旁边的骑本武士听了大惊，插嘴道： 将军，岛仙萨摩守大人还在。 没等他说完，幕府将军的长枪早就插进了他的胸口，骑本武士的脑袋垂了下来。幕府将军目露凶光，再次下令 启动俯视地狱。 两名活着的骑本武士赶紧俯下身体，将头紧紧贴在蓝须弥的后背上。摩加罗号停泊在距离战场十里左右的地方，成群海鸥闲适地围着船帆飞翔，船头可怖的大嘴张开，正对着蓬莱方向。前方炮火连天，贪狼却并不紧张，他双手抱肩站在人头柱下，乐得置身事外看这场热闹。这时背后传来女人揶揄的声音： 贪狼大人不打算出手相救吗？ 贪狼斜眼看去，人头柱后转出的是七杀的随从女官小娇女。贪狼哼了一声，也用揶揄的口气回敬道： 哼，破军自己要和大明水师还有日本幕府为敌，关摩加罗号屁事。不过你们阿夏号不打算插手吗？ 小娇女也哼了一声，站在贪狼旁边，不咸不淡地回话说： 你贪狼大人都不出手，我们阿夏号区区女流，何必趟这趟浑水？何况我是来办事的，又不是来参战的。 贪狼讪笑一声没有答话，紧盯远方战局，双目眯成两条缝。珍珠港口，青龙船靠在码头上，判官郎君和腾格斯等人都跳下船，一起入港的蓬莱船上的水兵也都下船前往炮台支援。建文刚要随着跳下船，却看到铜雀还在船尾站着，直勾勾望着蓝须弥和日本船战斗的方向，手里还握着小铜雀吊坠。铜雀从刚才起就保持这个姿势没有离开半步，似乎是被冻在船尾。建文走到背后，默默拉了一下铜雀的袖子，他毫无反应，依旧像泥塑冰雕一般望着日本船聚集的地方。建文想要安慰铜雀两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七里过来抓住建文的手，把他拉开，轻声说道： 不要管他，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七里的手劲很大，走得也快，建文不由得跟着加快脚步。他听到背后铜雀的喃喃自语： 四十万两，又亏了四十万两，你不知道自己这条命多值钱吗？啊！ 接着是铜雀的抽泣声，建文回过头，看到铜雀的肩膀在耸动。建文几乎要被铜雀带得也哭起来，他忍住眼泪，跟着七里朝百珠厅方向跑去。沿途他跑过巨炮炮台，炮台上到处是蓬莱水兵和日本人的尸体，判官郎君正在指挥炮兵往巨炮里装填火药和炮弹。 听好了，不要装巨炮专用炮弹，把普通小炮的炮弹给我装进去，实弹、铅弹、实心弹、开花弹统统都装进去，给这帮窝子来个天女散花。 腾格斯和哈罗德也在跟着水兵们一起运送炮弹，传递给炮兵塞进炮口。日本船距离那么近，这一发前所未有的大霰弹打出去，只怕敌人连一艘好船都留不下。建文跟着七里一口气穿过几道大门，走了不知多少路，累得气都快要喘不上来，终于到了百州厅前。建文觉得自己双腿快要断了，七里看着瘦弱，体力却是极好。他松开建文，用力去推百州厅那两扇巨大的木门，刚要推门，七里的手却停了下来。木门下缓缓流出了血，一点点向外扩张，似乎门内有一条奔腾的血河。 凄厉，咽了一下口水，用力推门，木门左右分开，然后咣当一声撞在两边墙上，回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建文大口喘着气朝大厅内看去，忽然他感到喉咙里像是堵着什么，几乎要喘不上气来。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百州厅没有一丝生气，满地是日本武士碎裂的尸体，有的连着铁质铠甲被拦腰切成两半，有的被竖着剁开，有的被刺穿出大洞，有的胸口被打爆，肋骨突出，到处是金属切割肉体后的血腥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尸体有近百具，一直延伸到中央高台上宴会时破军坐着的地方。破军就坐在那里，他的头发变得散乱不堪，遍体鳞伤，有至少二三十道伤口，血浸透了外袍，手里拿着一把断成两截的日本刀。破军身边环绕着六名天狗众，个个高举日本刀，呆若木鸡。剑门站到门里，颤抖着提了好几次气，才攒足力气撕声裂肺地喊出来： 休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